辽宁号访港，有媒体就话有效提高国民意识，震慑港独咁话。我原嚟咁睇噶，咁怪唔知得成日话香港有外国势噶啦。喂，其实成日都有外国军舰访港噶。嗱，所有上过外国军舰嘅人，我觉得啊，呢班人相当有嫌疑。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最近啊，成日听白琪话手淫，咁嗰日就问开佢点解要成日手淫啦。哦，原来系手游。即是手机游戏咁解，一个好地地嘅名词，经过大陆人同埋大陆官方嘅改造，往往都会出咗呢啲怪胎字眼出嚟。手淫喎，讲翻而家大陆人最兴嘅手淫啊，王者荣耀，哇！人民日报再一次高调狠批啊，话佢乱改历史，又话刘备系黑社会啊，荆轲系女人啊。嗱，呢个手淫咧，我就未试过啦。但如果根据人民日报呢个逻辑，咁当年嗰啲咩《寻秦记》啊，《还珠格格》啊，包括最近热放嘅《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等，都有改历史嘅成分。唔明白，如果真系咁唔中意人哋手淫，咁索性唔好卖智能电话，回复翻 Nokia 同埋爱立信咪得咯，使乜谂咁差多唔合理嘅理由啫？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哥 生还者，大家好， 大家好啊！ 野百奇又射波、 啊，系咯、啊？点解咁静啊？只谂室又系 又即系手淫过度啊！佢真系手淫， 佢系咪又要我哋救佢啊？其实系咪而家玩王者荣耀都濑嘢啊？即系我哋而家要根据嗰个国家嘅大嗰个叫咩主旋律、主旋律去做嘢。而家呢个咩啊？唔知咩人民日报系咪啊？人民网系啊，类似咁样啦，就插呢个咁样嘅。手游游戏啊，好难读噶真系。 手淫啊， 手游游戏就意识不良。 其实唔使手游游戏噶啦，手游就系手机游戏嘅。 手游 即系等于地铁，你唔会讲啊地铁铁路噶嘛，一样咁嘅逻辑咯。手游 我呢样真系炒开嚟讲，超使唔使简体？即系中国共产党咪中国共产党，中产咁样啊？ 中共咯，顶 啊，系个中共啊！ 屌，你咪强个新闻者嚟噶？ 总之，我觉得呢所有简称。都系冇意义嘅，即系唔系太大意义咯。 唔紧要啦，我哋最关心都系白琪呢个手淫五期搞成点咯。 佢应该都要我哋救佢噶啦，睇下听日你救定我救啦。 诶，不如嗱，讲翻呢个手淫先啦，或者最近其实最近有啲新闻啦，关于我哋比较或者 MJ 比较关注嘅娱乐圈啦， 系 因为嚟紧咧就开个19大。嘅胜利大会， 19大咩啊？即系19个大人物出嚟系咪？习近平啦、毛泽东啦、邓小平啦、李莲英啦、刘备啦， 嗱都佢所谓19大咧，就系由1949年胜利以后咧，就嗰年就叫做第一大。咁每五年咧，即系1954年咧就第二大，如此类推，每五年咧就会有一个大会嘅。咁到2017年咧就系第19次个五年大会啦， 哦， 系啦，所以就为之第19大， 即系下一届就第20大， 系啦系啦系啦，可以咁样理解。咁咧喺国内嚟讲咧，呢件系一个大事嚟嘅， 系， 所以针对呢件大事咧，咁啊嚟紧好多部门啊或者政府机构咧都落重药噶啦。 民建联嗰啲会唔会上埋去咧？ 应该就唔会。 梁振英应该喺度啦，系嘛？ 梁振英可能已经上咗去噶啦， 系咯， 因为佢始终都系政协全国政协主席嚟噶嘛。 即是全国的大事来的。 全国大事、哦、庆祝当年的。 阿 Win 你参加了几年 胜利的嘛。哦，应该下一届啦，下一届参加啦。嗱、okay ，讲翻言归正传先，咁 关我哋咩事咧？ 其中一个咧都唔关我哋事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港管局啊，类似港管局啦，大陆叫做广播唔知乜局，转头话翻俾大家听。咁、啊、咧就规定啊，而家就当然手机游戏其中一方面啦、啊， okay、 就手机游戏系而家系规管嘅，同埋系因为影响太深远啦，啲僆仔啊或者太过沉迷啦，咁呢个所以其实个手机游戏。一方面是要打壓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比较讽刺的呢，就是而家呢个广播管理局啊，就直情是封锁晒各大的卫视地方台，当然包括央台啦。 咩事呢？ 咁就唔俾佢哋播一啲偶像劇或者是古装劇。 即係雷先生你嗰啲唔播得 唔得㗎啦，唔得㗎啦，就呢啲鼓吹呢啲嘅娱乐啊，或者係鼓吹一啲唔不良嘅风气啦。 偶像劇我都仲明，古装劇讲历史都唔得。 嗯，唔知点解。 结果系唔得。 咁佢而家播鼓励大家播咩剧咧？ 佢咧有个框架嘅，我印象中我记得咧就系话有11类嘅电视剧咧系可以选择电视台去播放嘅。 系、 哦、啦。咁呢11类咧，我记得啊，就包括。国共内战啦，咁啊点样宣扬呢个国民党嘅腐败，共产党嘅成功，啊全宇宙最好嘅大党共产党，即系呢类系其中一类啦。 Okay. 第二类咧就系徒手撕裂日本鬼子啦，手榴弹炸日本飞机啦， okay. 即系总之系打日本仔咧，呢啲嘅节目系可以播嘅，系允许嘅。 Okay. 第三类咧就主要系一啲系表扬。国民党诶，唔系国民党一定唔会表扬国民党，表扬呢个公安啦，城管啦， okay. 或者啲医生啦，呢一类公职人员嘅电视剧、啊、都系可以播嘅。 啊，边有一日行下就好大件事，跟住有共产党出嚟救咗佢， 系啦 呢啲啦， 或者系啲城管啊、公安啊出嚟点样拯救我、 嗯、 啊，打救我，咁呢啲都系可以播嘅呢类型嘅电视剧。 我觉得头先嗰三类先系一类咯 ，OK， 系啦，即系第四五六七我唔记得啲文初剧。我记得好似系， okay. 总之佢已经有个框架喺度噶啦。咁啲电视台咧，只可以围绕住个框架去放呢类型嘅电视剧。 好分裂啊！真系，我觉得。 即系嗱，虽然咧有啲朋友听众啦，可能。翻去大陆、 啊、 都会可能见到电视、开电视睇啦，哇廿高几个台咁样，哇有湖南卫视、湖北卫视。如果你身处湖南，仲有啲可能系长沙地方台啊，乜地方台。但系你喺嚟紧呢几个月翻大陆嚟讲，可能揿嚟揿去都系嗰啲，都系嗰啲节目。 我想象下香港电视剧嗰啲框架可以点做啊？即系不懂撒娇的女人咁样可以点算咧？不懂歌颂城管的女人啊， 即系好多你会觉得系。 城管哥哥， 谢谢你啊，丢了我一家人的性命。 系啊，但你唔可以太偶像、 啊， 你一定要系啱翻佢嗰个主旋律系啦、嗯。哎呀，如果就是你点解咁唔适配合城管？即系宣圈咧，就系好唔适合城管嘅，所以佢就冇运行。 系 啦，咁啊唐诗咏咧，咁啊好适配合城管嘅，咁啊所以佢就即系得到男主角嘅嗰、那个宠爱啦。咁类似可以咁样讲， 即系你会觉得好讽刺，即系一。一个电视台，佢要拍啲乜嘢，或者做啲咩节目，都会有一个规管，或者有一个咁。即系你话有规管系要管嘅， 冇得做噶。 即系有啲好色情、好暴力嘅，当然系唔可能啦。但系如果你话连个题材、连个范本都有一个咁嘅枷锁喺度嘅话，你仲何来有咩进步啊？ 系啊， 或者创意喺度。 系啊，我身为一个创作人啦、啊、我身为一个艺术嘅创作人，好、难做啊！真系，即系你如果首首歌你都净系准我。即系歌颂去呢个一个党咁样，无论呢个党系真系几伟大都好， 啊、 即系好似我头先想所讲，我想做一个题材嘅不懂撒娇女人，挑关个党春事咩？咁我点样做啫？我真系咁样讲，啲观众都唔会有代入感噶嘛。哎、 你点楞都要楞落去噶啦。 即系黄浩信就做城管嘅咁样，咁跟住呢个人就好中意呢个城管，咁好难嘅，真系好难嘅创作嚟 讲。城管咯，或者公职人员咯，系咯，公职人员。 咁仲有喎、佢啲框架真係有时即係所谓人治同法治啦，呢啲框架有时真係即系冇人去 judge 㗎、即系系 佢 话系就系、是。 我说你行，你就行。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唔理你信唔信啦，反正我就信噶啦。咁好似头先所讲咩手游嗰、那个嗰、那个游戏《王者荣耀》系嘛？ 系。 咁佢而家challenge 佢嘅就系话佢改历史啊，嗰啲资源之类啊。 我真系冇玩过，即系唔理解佢背后。我绝对相信会系一个好吸引嘅游戏嚟嘅。如果唔系，唔会话有好似讲紧已经系 active 嘅用家系已经接近1亿噶，讲到好恐怖。 你唔好玩啦！你如果真系净系讲历史，有冇人去理解咩？《三国演义》都改历史啦，你拍过所有三国嘅拍嘅戏都系改历史啦，你所有古装剧都系改历史，《甄嬛传》我唔信佢跟历史啊，系咪先？咁你呢啲，即系正常观众系要睇呢啲所谓有少少改编嘅嘢先好睇噶嘛？ 系、但系而家嗰个。共产党嘅喉舌啦，就是、人民日报啦，咁咧佢就讲到话系消费紧历史，就系、是、咧用一啲好。即系好夸大嘅罪名，就系话呢个游戏咧已经冲出咗中国啦，喺国外有亦都有唔少嘅玩家。咁呢啲玩家咧，可能有部分咧系可能外国人嚟嘅，唔系中国人嚟嘅。咁系开始 接触到我哋伟大嘅中国文化。咁如果佢再接触啲不良嘅中国文化底下，又话咩刘备系社会龙头啊呢啲，咁即系歪曲咗，完全扭曲晒我哋中国人。 系呢、這个真系可以用翻一个中国嘅一个名句啊，所谓欲加之罪啊，何患无辞啊，系啊，即系你要去揾一堆嘅理由去讲，一定有系啦。嗱，而家史上最多嘅所谓周边娱乐产品，漫画啦、改编小说啦、游戏嘅系乜嘢啊？三国最熟三国历史嘅，即系最熟悉嘅历史，即系所有问一个所有嘅一个华人、一个中学生，佢熟边一个朝代历史就系熟三国。点解啊？因为佢有啲咁嘅吸引啊嘛，即系你要咁样去睇，你话佢歪曲历史系，你一定讲得通，你有你嘅道理。但系你亦都可以话喂，就系、一啲呢咁嘅周边改编产品 先至有个趣味喺度， 系啦，引导咁去认识三国历史，先知刘备系乜嘢，先知曹操系乜嘢。我而家同你讲其他历史人物，你真系咁熟咩？ 即系我哋唔好讲话三国啊，即系我细个比较接触了解嘅三国，系通过玩游玩打机嘅，三国志啊，一啲嘅策略嘅游戏，或者我上次同你打嘅三国嗰个咩吞食天地啦，即系呢啲即系会都有改编嘅成分，你冇一样嘢完完全全唔可能话100%去建基于一个历史。 我觉得好多历史科嘅人考得高分咧，佢哋要多谢一啲书噶。我咧，我读书嘅时候咧，我拣嗰科系冇历史嘅，但系我好中意睇书。我睇王奕嘅作品，虽然佢一定系好多改编，咁佢但系每一本书咧，佢都好多即系将朱元璋啊改到都系皇帝啦，咁但系即系都改到系有佢其他嘅性格，同个武林高手系有同样嘅境界啊咁样咧。但系我反而会更加认识个历史嘅。 你会有一个投入感咯，即系包括如果讲开个改编历史，咁最表表姐嘅，坦你讲下王奕啦。或者是金融啦，咁好似而家电视播嘅郑哥哥容易射雕英雄传好典型就一个改编啦，唔通真係有个郭靖咁嘅历史人物同呢个拖雷系安踏咩，或者神雕侠侣咁，唔通呢个蒙古大汉系俾杨过搵个石头掟死嘅咩即係呢啲系点解会有一个趣味喺度咯？ 所以呢个就系我哋经常有阵时讲咧，嗰个官僚制度嗰个人治同法治嘅分别，就系咧有阵时即系有时好多人都好难去掌握噶。个官僚俾咩十九大嘅大会去定一个框架出嚟，我哋要拨乱反正咁样，咁喂咩为之拨乱反正啊？咁下面啲人就演绎啦。咁我哋就尽量所有嘢都循规蹈矩啦，咁所有嘢就跟啦，咁所以我哋就偶像剧就唔好啦，古装剧都唔好啊，成日改嗰啲咩手游嗰啲改编都唔好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框架令到人哋系无所适从。 系 啊，咁啊变咗系即系你 judge 嘅啫，真系即系任你讲啊。 其实呢个咧可以再引申一层咧，我哋由呢个娱乐事业去谂深一层咧，其实呢个正正就系、我哋而家成日所讲嘅国情，或者一个系我自己觉得系一个不良嘅风气咯，有少少似就系、其实上边未必有呢个咁嘅意思，系、下边去揣测嘅人去自己去歪曲咗呢啲咁嘅意思。 啱，绝对啱。 譬如我哋去理解，我觉得。因为我好中意睇金融小说嘅，最好嘅活生生例子就系、譬如好似《笑傲江湖》咁样啦。咁当其时，东方不败咁样，可能佢啱啱上位嘅时候，亦都无谓要求下边啲人一见到佢就啊千秋万载永为教主咁样嘅。但系开始慢慢有一个两个出现，其他人就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就冲出嚟啊！原来咁做啱，我哋都要咁样做咁样，即系会有一个所谓嘅自我审查。 啱， 而亦都。再深一层可以带出就系而家香港开始都已经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咁嘅想法， 因为嗰个最大嗰、那个佢冇一个清晰嘅条出嚟啊嘛，因为所以就系人治咯，因为个人咧就系佢个最大嗰个决定，东方不败决定，咁所以大家就要谂下佢中意啲乜嘢啦，咁佢讲一句说话系乜嘢意思，然后去揣摩个圣意咁样，呢个就系人治。如果法治讲得好清楚嘅，即系你系入嚟会就系好嘅，唔入会就唔好嘅，呢、个法治好清楚，系啦，人治就系我去决定，咁所以咧，即系中国而家就点样咧，摆出一个方丈嘅态度。 系 啦，佢好多嘢好小气，然后你就去估啊，原来佢咁样会小气嘅、你就要增加嗰啲自我审查。系啦，所以呢个就令到人哋觉得啊，其实都唔，佢都唔系好专制啊。大家即系佢都冇心噶。 佢只係正常咁做嘢，咁跟住大家去揣摩圣意，有时佢仲可以做攞嚟藉口，我冇带佢哋啊，系、我冇叫你逢迎，我冇叫你贿赂我噶 Win、啊、不过你唔贿赂，不过有啲人唔贿赂我咧，佢就做唔到嘢咁样。 即系会觉得咧，点解话有好多时候有中国人参与咧？可能系唔好意思咁多听众，我哋可能拉得远少少啊，有一个娱乐嘅，本来讲紧手淫啊，或者讲电视剧啊，轮到过嚟因为始终有感而发嘅，即系国内咧，尤其是国内人嘅呢类型嘅文化咧，好多时系摧毁一个企业或者企业文化啦，唔好讲摧毁一个企业啦，或者摧毁一个社会风气、正正就系坦我哋所一路一而再再而三去表达强调嘅，一个类似一个官僚或者大家各自一个揣测，冇、一个 MJ 所讲一个制度去权衡，就系、由我哋台湾所讲嘅少少嘅一个十九大胜利大会啊，咁、只不过下边嘅一啲官方去揣摩，可能啊习总佢嗰个想法，我哋应该咁啊，老板就开心啦， 荒谬噶。 即系如果喺我印象中，我初打一份工，啱啱都系回归前后，冇咁有。呢啲嘅文化嘅，大家都会觉得我跟返个框架去做嘢就唔会有问题啦。但而家开始越嚟越多企业，包括小弟而家住嘅企业都会系哎呀咁样做，虽然系框架以内，但老板可能唔鍾意喎，都系唔好咁样做啦。或者系我 extra 做多啲嘢系老板鍾意嘅，即已经变咗好似系我自己嘅切身嘅感受，就系我而家打工呢就好似睇武则天武媚娘咁样嘅。武则天鍾唔鍾意咁样呢，或者点样，包括连讲嘅嘢呢都要参考台下 MJ 所讲甄嬛咁样。甄嬛啊，佢譬如明知道 MJ 系同事或者 MJ 系上司，讲一番说话明明唔啱嘅，我首先我都要表达出就系、MJ 说话极对极是、但系呢我就点、即系已经开始有啲咁风气。 好大件事啊，其实。即系我哋太过注重嗰个方丈嘅小气嗰个态度啦、即系我哋譬如啦，我认真嘅，即系我哋有时自己都会谂，喂，如果有啲广告商嚟揾我哋嘅时候，我哋讲嘢系咪都要小心啲咧？咁样，从而咧就系谂到，喂，其实所有而家市面上嘅媒体啊、报纸啊、杂志啊、电视台啊咁样，佢、都会因为呢个方丈嘅态度咧，从而系影响咗佢哋嗰个即系节目制作嘅方针啊，所有嘢嘅。咁其实大家就真系。即系太多嘅自我审查入边啦，甚至而家已经去越嚟越去到严重嘅地步，就系话大家可能喺 Facebook 度讲嘢都要小心啲，就喂会唔会得罪方丈噶？咁样一次讲嘢咧就得罪咗佢，咁样以后 不诚实使用大脑咁样电脑。 咁其实对我哋几系一个无形嘅枷锁嚟噶。 其实咧，我知道我哋嘅节目咧系有啲蓝丝啦，或者有啲外国人士去听啦，有时喺 YouTube 亦都会去唔好话。challenge 我哋啦，总之去发表佢哋嘅意见啦。咁我都好想听下，如果佢真系依十廿几年啊，回归前后喺香港，我都好想听下佢哋嘅意见或者佢哋睇法。以前一啲电视台或者一啲企业，佢哋做乜嘢系根据自己嘅方针，根据翻自己嘅情况或者市场嘅信息去做一啲嘅举动，或者拍翻一啲好似电视台咁拍翻啲适合嘅电视剧。 系啊， 或者包括周星驰咁，佢九十年代咁，佢都拍好多譬如好似007啊。或者啲系讽刺 一啲，系啦呢啲 嘅，咁但系点解喺2000年后，大家会好明显感觉到一啲企业或者一啲嘅媒体去播呢样嘢嘅时候，佢、都会去考虑，究竟呢样嘢会唔会得罪边个，会唔会影响收入咧？点解以前我哋唔会考虑呢样嘢，而家我哋会考虑呢样嘢咧？ 就系、因为方丈表现出一个我系咁方丈嘅态度咯。所以我哋如果因为佢呢个态度而去改变自己嘅话咧，我哋正正就中咗方丈嗰个态度啦，即系佢咁样做系有效嘅。如果我哋本身大家都唔去理佢，一件事还一件事，系咯，我落广告纯粹喺一个商业嘅考虑嗰度，就唔关事。你嘅歌系好听，我就 buy 你，就唔系你擦我鞋，我先 buy 你咁样。一件事还一件事咁样嘅话咧，其实件事就好清晰嘅。但系大家都即系开始有阵时即系习惯咗潜规则嘅话咧，其实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无形枷锁。我哋虽然而家未去到咁样枷锁地步，但系难保如果我哋越嚟越习惯呢一个咁样嘅官僚制度咁样嘅模式嘅话咧，我哋迟早都好似王者荣耀咁样噶，即系步步惊心，步步都要谂下，哎呀咁样符唔符合圣意咧？可能我而家符合圣意，但系。 突然间有一次咩十九大大会啊，九十大大会啊，咁样突然间有一次话喂，我哋而家咧就要点点点点点样啦，咁样跟人 challenge 你，觉得喂你做你总之玩智能手机就系唔啱嘅咁样， 系 咁你系濑嘢啦咁样，咁你真系无所适从噶。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即系 keep 住自己嘅初衷咯，或者 keep 住自己嘅一个想法咯，唔好即系用翻嗰句就系劣币驱逐良币咯。 其实只要大家用翻一个一件事或一件事，即系我系落广告嘅人啦，我觉得呢个节目好，我咪落广告咯。关于呢个节目嘅政治立场嗰啲，其实唔应该系考虑范围嚟过。我喺度落广告会得罪个方丈，如果我哋全部都唔系咁担心去得罪方丈啊，得罪啲乜鬼嘢嘅时候，其实就佢个方丈点样小气都唔关我哋事噶啦。咁希望我哋吓，即系呢啲嘢咧，一个人做冇用嘅，一个集团做都冇用嘅，一定要系大家都系咁样做。即系如果全世界都唔会去惊个方丈嘅话咧，方丈几小气都唔关大家事啦。 系。好，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再见。